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蔡胡营桥到关云桥南向北，西三环丽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东五环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报时报时，北京时间9:01:44，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你是谁？好了，官方微信平台啊，昨天收获了很多的新朋友，让我昨天感觉过得很不一样。今天呢，希望还有昨天收获的惊喜哈。好了，欢迎你在我们的官微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然后让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了。昨天家族二群哈，突然呢增加了很多的新的朋友哈，热闹起来了。那今天呢再拉新朋友进入到我们的家族一群当中，家族一群当中的各位朋友别着急。好，今天呢是2018年10月31号，10月的最后一天了，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小心小心驾驶。 上午9点，阳光刚好 ，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全新的汽车科技。今天首先来关注的是地图自动绘制系统。为了和未来的自动驾驶技术进行匹配，很多厂商呢都推出了自动地图绘制系统。预计2020年，也就是后年哈，这套系统呢将装在量产车上。啊，装上这套系统之后的这个车呢，每开过一个地方呢，就能把信息传送到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呢就会绘制出高精度而且范围更广阔的地图出来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4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Little Mix Change Your Life。 第29名刘维美味超能力。 美味超能力，一点都能为你转。 第28名梁静茹严爵没有如果。第27名汪苏泷小星星。 你就是我的小星星，挂在那天上放光明。 第26名 Pentatonix Can't Sleep Love。

杀手拍子小姐。好了，收到你的二维码了，待会儿我就扫你加你为好友哈。还有，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好久不见。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如约而至，北纬四十度雨香，雨香也到我们的官微来冒泡了哈。还有 Jessie， 哇，发来这么美的蓝天图，这是我们的北京吗？还有说句心里话，特洛伊，大家好 ，New Me， 还有八风不动和落红尘哈，待会儿也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继续来攀升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梁静茹和严爵的《没有如果》，这是首很轻快的曲子，上周第43名，本周上升15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名。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过，你是不是会难过？距离不是上一次，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曾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 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这次不要再随便错过。 我常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乐。失去我。 这首歌曲呢都适合梁静茹来演唱，无论是节奏、旋律还是配器，所以梁静茹唱的也很愉快，为整首歌曲带来很积极的气氛。上周第43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谁说初恋只有淡淡的苦涩呢？键盘流畅地书写着爱恋的愉悦心情，一首温暖的小星星让我们看到了汪苏泷对待爱情单纯的执着。第27位，汪苏泷，小星星。 承认不勇敢，你能不能别离开？很多爱不能重来，我应该释怀，在街头徘徊，下雨时为你撑伞，对你的爱成阻碍，祝福你愉快。窗外的天气像你心忐忑不定，如果这是结局，我希望你是真的满意。小星星挂在那天上放光明，我已经决定要爱你，就不会轻易放弃。海上流浪的许愿瓶，每个心愿都是为你，就算不能够在一起，我还是为你担心。 一首温馨的小品，就好像在吃一道甜点一样， 都有一颗小心， 小甜蜜，小幸福，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小星星，是不是？好了，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之前呢，介绍一下哈，这是来自 Pentatonic 乐队带来这首 Can't Sleep Love。这个乐队呢，5个人都曾经是不同摇滚乐背景的爱好者，分别代表着5种不同的声音，因此乐队呢称为五声。他们带来这首纯人声带来的 Can't Sleep Love 不眠之爱，听听看。 Yeah. Tell me, am I going crazy? Tell me, have I lost my mind? Yeah. Am I just afraid of loving? Or am I not the loving kind? Yeah. Kissing in the moonlight, movies on a late night, getting old.To be high, better just go. Yeah. Somebody wake up my heart, light me up, set fire to my soul. Yeah. 'Cause I can do it anymore. Yeah. Give me that kiss.I'm too picky,

destructive lover. Baby, you were like no other, wrecking all of us. Baby, now I'm taking cover. You're my destructive lover. Baby, you were like no other, wrecking all of us. With a wrecking ball, with a wrecking ball. Do you really want to wreck yourself? With a wrecking ball, with a wrecking ball. Wreck it, oh. Every time you tear me down, down. Tear me down, down. With your wrecking ball, oh, baby, tear it apart. It's like every time you tear me down, down. Tear me down, down. With your wrecking ball, oh, baby, tear it apart. Every time you tear me down, down. Tear me down, down. With your wrecking ball, oh, baby, tear it apart. It's like every time you tear me down, down. Tear me down, down. With your wrecking ball, oh, baby, tear it, tear it. 这样欢快的音乐已经很带你回到了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耳边这首歌曲呢，上周第35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来自 Frank Music 这首 Wrecking Ball。歌曲源自于他的第二张专辑 Do It in the AM 当中，整张专辑呢不仅有他独有的小电风格，其中 Power Pop 的融入还有 Club 成分，几乎让 Frank Music 的曲风彻底发生了大的变化，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轻轻解开一颗心漏，纯粹与你我都已躺在路，准我再巡游，为着做密友，善事亦就够，但待遇尚未及你的高，像被下毒咒，谁可帮忙走？留到宵见给我走。靠远实力 boom 显得娇美欲滴银牙，付极大代价，换现在造化，从前受人传赠我鲜花，但独独是你，仍打打打打，还在敲我收养吗？来下去，你也会爱上我的，凝望着我，我信我有你要的，狂热和努力。实力 boom， 终于有牙还击，几分姿势，加几分胆识，方可得到，不可得到的，不敢过盼的，也不肯出色，擒我战若无大战，也不刺激。 Boom， 容祖儿的另眼相看，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期待一个。 心能随便想想东西，哦哦，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 的 Honey Honey 歌曲呢是林一峰为他量身定做的，很清新哈，再加上孙燕姿娓娓道来的声音，还有孩子们的和音和笑声，让这首歌曲其实很多年听起来还是那样的清新。上周第38名，本周上升15位，来到第23位，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把你的手指像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心不想成不了伟大，有一种让我活着的理由，让我像风一样自由的跑，有一种让我快乐的理由，让我像孩子一样的笑，眼睛看得大如地方，Let's find when found right. Let's find when found right. 的手指像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心不想成不了伟大，有一种让我活着的理由，让我像风一样自由的跑，有一种让我快乐的理由，让我像孩子一样的笑，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的感觉，胡彦斌的 Fun Run， 这首歌呢希望能够给大家积极向上的感觉，也算是一首励志作品吧。上周第34名，本周上升12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胡彦斌。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头顶上只太阳，嘿，明媚的记忆里有你在身旁，牵你人在口袋装，嘿， 行团乐队的悠长假期，他们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这份爱，始终一如既往的干净而又温暖，

贝斯线勾勒出了令人 crazy 的派对风潮，粉色调让人不禁沉浸在美好之中。刚刚这首歌来自 Robin Trick 还有 JCJ 的这首 Calling on Hearts。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加了几位好友进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了哈。杀手拍子小姐步行去纽约，还有刚刚没有同意哈，我已经申请加你为好友但是你还没有通过没有同意的这位朋友是八风不动，同意一下嘛。还有落红尘好像也没有看到你来回应哈。 MYQ 昨天呢申请加你为好友还没有回应的，你们是怎么回事？以后再这样再不理你们了。好了，也欢迎新朋友呢继续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哈，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了，近千人的这个线下大社群呢。好了，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上红叶的好去处。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的是江西婺源石城村水墨图画的朱红调。层林浸染之时，依山傍水的徽派古村落组成了一幅幅天人合一的水墨山水画，显得静谧而又悠远。这个意境呢，可谓是稍纵即逝啊，一定要抓住哈。身处的婺源古坦乡的石城村虽然交通不便，但一贯是舍友们每年深秋必去的场所。由于这个村子四周呢有百来棵枫树，每棵树高都在35米以上，凌晨雾气还有炊烟当中的红枫，这火红火红的，真的是美不胜收啊。最佳时刻呢就是10月的中旬到12月的上旬，我觉得今年呢冷的有点早，风来的有点多，所以你可以提早安排你的行程了，提前走起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不用过多介绍了，罗大佑恋曲1990。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界一直都那么的喧哗，发出心里的声音，管他谁笑话，我的想法被放大，不再在阳光下蒸发，勇敢改变了我，拥抱生命的进化，要以更好的姿态来跟世界对话，努力创造我的神话， Like a shining star、每一句对白必须要精彩，我要我未来对自己崇拜，举起手拍拍，不要只是等待幸运降 里面，这首歌曲来自 Jolin 的 Make It Big。 在诠释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情绪依然是燃炙哈，电子舞曲主导的旋律很容易把你带入到这首歌曲的情景当中，于是呢想跟着他一起摇头晃脑，忘掉所有的烦恼。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听听许嵩的通关。 是痛。

消息传来，震惊、哀悼、追忆瞬间刷屏。随着金庸的离世，也意味着以人文为核心的武侠小说时代的结束。金庸1924年3月10号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曾经创作《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家喻户晓的小说。除了小说家的身份，他还是知名报人、社会活动家，曾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渐行渐远的这首歌曲来自 Sia Kendrick Lamar 共同带来的这首 The Greatest， 这是一首流行金曲哈，澳大利亚的巴勒歌女王 Sia 让世界惊艳的表演直射人的内心最深处，也是充满力量的。这首歌曲让你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它摇头晃脑哈，摆动起来。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刚刚我们已经在信息网了听到了消息哈，金庸老先生离开了我们，真的是很遗憾。金这一生留给我们太多的经典的作品啊，比如说《笑傲江湖》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儿时的时候特别喜欢读的书，而这些书也给我们的成长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啊，超高质高产和高水准的这些创作，也让我们对于金庸的离世呢，确实感觉到很可惜，很怀念。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听《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歌《沧海一声笑》，也来怀念一下金庸老先生。好了，我接下来呢，我们按照之前的约定，来听听梁静茹的《勇气》，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在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前夕我在录音室哭泣，累积的潜力都是岁月留的痕迹，哪里有龙我就往哪里努力前进，但我的梦想就像谈不成的恋情，像摸不着的星星，就像罗小虎和子怡，临门一脚靠近但最后只感受打击，生命是自由搏击，几次跌倒几次爬起，这是一场 party， 这是一场革命、现在明白预期是什么定义、现在当机会遇到所有准备、This is our time， 见证全世界都变了，现在 这样的声音是来自王力宏，不用过多介绍了，这样的声音已经听出来了，王力宏就是现在。这首歌曲呢，还是由王力宏一手包办词曲，阿妹的场景采用高科技与特制的动画来辅导来辅助，让王力宏在广大的银河系面前来弹钢琴唱歌，就有如天文学电影般的气势浩大。王力宏也向全世界发声了，我们的梦不是未来，就是现在。哇，好壮观的 MV， 去看一下，也是相当燃炙的一首歌哈。好啦，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斌，和你相约明天9点开始2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然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见。